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由依家咧去到夜晚嘅十点钟咧，有我冯杰啦，同埋阿卓然兄以及系仙奴一齐咧，同大家去讲一下一啲嘅即系城市嘅故事嘅。延续住上一集啦，我哋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墨西哥嘅首都墨西哥城嘅。上一次咧，我哋都提咗好多咧喺墨西哥独立之前啊一啲好长嘅故事啦，由佢哋喺阿兹特克嘅文化开始啦，跟住去到被西班牙人嘅即系殖民嘅统治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喺个城市设计以及系建筑物方面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不过呢啲都系即系前尘往事啦，好多我哋今时今日咧都未必可以即系可以完整咁样睇翻。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嘅图片，我哋依家可以见到，譬如教堂啦，依家都仲可以见得到嘅。咁但系去到真系讲独立之后嘅墨西哥或者墨西哥城咧，就完全系另外一个故事嚟。我哋今日所讲嘅嘢可能好暴烈都唔定，真系。 系嘅。咁同埋都可以講翻少少城市設計嘅。上一集都有講咧，其實墨西哥城咧係本來係跟住奇蒂特蘭呢個方形格仔嘅佈局去噶嘛。其實呢個咧喺殖民地都繼續維持嘅。咁所以去到獨立之後咧，個城市設計咧基本上都係用格仔嘅佈局。咁佢就變咗好似好多區唔同嘅格仔佈局嘅城市組成咯。咁佢慢慢填湖啦，其實去到獨立之後咧，其實個湖都未填完嘅，仲有大部分未填嘅。咁獨立咧，其實都喺墨西哥嚟講都幾緊要，因為墨西哥嗰陣時佢隔離就係美國啊嘛。美國嘅獨立革命完咗之後咧，其實衍生咗佢哋啊，我哋都不如諗下點解我哋俾西班牙管啫，又係隔離俾英國人管都可以打走啦。咁慢慢咧，佢就變咗獨立啦。咁但係獨立之後咧，其實反而自己仲亂，即係好多人都未搞掂，究竟我係啊，我又親西班牙定唔親西班牙，所以咧係內亂咗一排。咁咧反而就引咗外敵嚟，就美國出現 啦。美墨戰爭咧係歷史裏面好重要嘅一幕嘅。點解咧？就係最近我哋都可能聽過啲美國總統有啲發言話，你要喺邊境起個圍牆，阻住嗰啲墨西哥移民入嚟啊！嗰啲移民咧就係衰嘅，佢哋有罪嘅，所以佢哋搞到我哋烏里馬查咁。但係美墨戰爭咧呢一場戰爭咧，其實係咩故仔咧？就係美國人咧就移民去墨西哥當時嘅邊境。 系咩事？点解咧？ 嗱，简单咧就系咧，大家都听过啦。一讲美国咧就系西部啦，西部开发向西部进军咁啦。咁其实当时咧，如果你睇地图，你知啊，墨西哥向上行咧，其实就系加利福尼亚州，即系加州啊，即系咁啊，洛杉矶啊、L.A. 啊嗰啲咁嘅位置，全部都系当时墨西哥境内嚟嘅。 系德萨斯州， 再南少少即系叫中西部啦，就叫 Texas 啦、德萨斯啦，或者再落啲嘅新墨西哥州咧，其实当时全部都系叫新墨西哥州，你都知道同墨西哥有关 系 啦。 同埋啲名全部都西班牙名，Los Angeles 系啦。 California 呢啲其實基本上 係，你可以諗下呢啲地方本身就係墨西哥嘅土地，咁然後咧就派啲移民去，咁派啲移民之後咧就講話啊，你要保護啲移民，啲軍隊又要過去，咁然後就話你西班牙嘅政府，即係當時墨西哥政府啦，就蝦我哋啲美國移民，咁於是咧就要派兵出動，咁咧就用咁嘅方法咧就去打咗呢場嘅所謂嘅美墨戰爭。咁場美墨戰爭好簡單，美國人認為自己咧喺成個美洲嘅土地都係屬於佢嘅。佢當時真係咁諗，因為佢叫天父，佢係天之驕子，天父俾佢哋嘅土地嚟嘅。即係唔好今日嚟講，就當然係即係離譜啦。但係當時冇人 say no 嘅。咁而佢簡單講咧，就係當時喺美國有個軍事嘅力量嘅強勢啦，同埋佢侵略性相當之強。咁喺呢個部分嘅時候咧，就成功就即係叫做一直咁樣對墨西哥嘅軍隊咧就打咧就打贏咗。咁亦都將我哋正話講嘅呢個 California 啦，同埋咧 Texas 同新墨西哥呢三個州份咧，分別咧通過佔領啦，同埋條約嘅交換咧，成為咗美國嘅其中一啲嘅州份。 係啊， 咁咧要講嘅，佢哋全部都係後來成為嘅南方州份，即係叫奴隸州嘅。咁亦都引爆咗咧奴隸州同埋咧，如果對南北戰爭 咧就係北方嘅所謂自由州份，即係速唔速奴嘅兩種州份咧，就成為咗南方嘅速奴州咧有優勢，直接引爆十年後嘅美國南北戰爭。所以美墨戰爭咧，其實係影響住成個美洲格局個深遠之極嘅一場嘅戰爭。咁就以美國大勝，墨西哥淪喪一半以上土地咧作結。 咁其實咧，自從咁樣之後咧，美國對墨西哥影響好大嘅，無論喺政治上啦，或者經濟上都係嘅。咁美國贏咗呢個美墨大戰之後咧，其實咧墨西哥咧亦都有俾其他嘅外族入侵嘅。嗰陣時就係法國人嚟啦，法國人咧就係乘機機啦，就都係話：，唉，我法國你哋唔係好得，不如我嚟幫下你啦。咁啊，佔據咗十年到嘅。咁當時咧，其實墨西哥人已經係內亂啦，佢哋好唔中意有外敵嚟。咁最後咧就係一個叫做迪亞斯嘅人出現啦，佢打走咗法國人，咁順理成章咧就變咗喺19世紀後期咧就變咗佢哋嘅總統。咁迪亞斯時代咧，其實喺墨西哥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時代嚟嘅，亦都係幾差嘅時代。點解咧？佢統治咗35年啦，其實都係一個獨裁主義者嘅身份去統治啦。咁獨裁主義者咧有兩種睇法嘅，有啲人覺得咧佢比較強盛咧，你個國家嘅經濟咪比較易推行咯。咁佢咧個好在咧，佢就真係嗰陣時因為19世紀尾都係全世界進入咗工業革命啦，所以咧現代化城市咧係一個好需要嘅進程嚟嘅。尤其是墨西哥嗰陣時咧，佢人口已經開始多噶啦。咁所以咧佢喺市內咧就進行咗好多一啲幾緊要嘅基建，包括佢譬如加入咗一啲通訊啊、電力啊、煤氣嘅系統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公共嘅建築，包括好似學校啊、工廠啊、醫院啊。咁呢啲咧都係令到當地嘅經濟同埋佢嘅福利咧可以大大改善嘅。咁最重要咧，佢嗰陣時咧就係鼓勵外國投資啊，即係叫德國啊、歐洲啊、美國人咧就嚟投資。咁反而咧，其實美國投資咧就變咗令到佢好多公共事業咧就俾美國壟斷咗。咁呢個亦都係變相之後咧，美國成日咧係參與咗墨西哥嘅政治上或者經濟上嘅一啲侵略啦。喺城市設計嗰方面咧，其實咧都會令到呢一個城市咧不斷向外擴張嘅，咁佢亦都起咗一啲好緊要嘅建築物啦，譬如今日嘅國家美術館啦、墨西哥郵政總局啦，同埋藝術館啦，呢啲咧都係嗰陣時後啲嘅一啲新古典主義啦，或者一啲巴洛克式嘅建築物去形成嘅，咁變咗咧墨西哥城開始咧就會係有一個有品味啦，同埋一個咧開始會對知識重視嘅城市咯。咁但係呢個總統咧，其實咧後屘有好多舊病嘅，因為咧啲人話喂，即係做咁多大白象工程咧，基本上咧佢都係將啲錢咧就俾咗親信，咁慢慢咧加劇咗咧墨西哥嘅貧富懸殊，係由佢嗰個時代開始嚟咯。咁去到十世紀初咧，其實墨西哥人口已經去到50萬啦。嗱嗰陣時喺50萬咧，好多人一個城市嚟講，即係嗰陣時其實好多歐洲城市都未必去到50萬，所以咧喺墨西哥嚟講咧，佢已經係開始人口膨脹啦。咁但係亦都出咗一啲中產人士出嚟啦。咁所以城市發展咧，開始咧喺西邊同埋南邊咧都開始啲新區，咁啲新區咧主要都係一啲中產人士住嘅，亦都係以好整齊嘅格仔布局去排啦。咁呢啲新區咧，因為舊城區啦、歷史城區咧，其實開始已經老化啊嘛，好多舊建築物啦，又冇新嘅基建啊，咁開始有人覺得，唉，我去嗰度起翻間resort 幾好咧，咁慢慢咧就將一啲有錢人咧就偏咗去西邊，咁東邊同埋北邊咧開始係變咗係窮人嘅區，咁墨西哥城咧嗰個貧富嗰個分界線咧就幾清晰啦。之後咧去到1910年咧，其實都有美國開始咧嚟搞佢哋嘅政治啦，咁啊開始又想扶植一個傀儡嘅總統啦，因為迪亞斯咧佢就唔肯落台啊。佢就成日我要永續個政權，咁結果咧，俾人推翻咗之後咧，美國就覺得喂好亂，因為我好多錢、工廠好多都喺度噶嘛， 後花園嚟噶嘛，墨西哥 係啦，咁於是咧佢就啲軍事介入嘅，咁啊扶植咗一個傀儡啦，結果咧又搞到好亂啦，墨西哥進入咗10年嘅革命時代，咁之後咧啲人咧先開始又要重建個城市啦，咁啊好奇怪，即係墨西哥城咧講咗咁耐咧，其實佢冇一個咧正式嘅規劃部門嘅，去到1928年佢先至去啊。我哋真係要城市規劃啦，其實嗰陣時開始已經遲㗎啦，因為咧喺20世紀初咧，佢已經開始進入呢個工業化嘅進程啦。其實咧就已經好多一啲比較窮嘅農民咧就嚟咗一個城市住嘅，咁所以咧最初咧個問題咧一定係個居住問題嘅。咁慢慢好多好多啲區佢都未有規劃之後咧，就起咗好多僭建。咁其實城市發展之後好難去控制啦。咁但係都唔叫太遲嘅，起碼都叫有啦。1928年嘅時候咧，開咗呢一個規劃部門啦。咁啊請來咧當時嘅一位建築師啦，將當時咧歐美盛行嘅花園城設計咧，就想擺落去墨西哥第一套嘅規劃圖嗰度啦。 义，主持先奴曾卓贤、冯杰。 城市的概念，即感觉上不是可以解决到那个人口很多啊，或者是即是刚才讲很多贫富悬殊啊，很多穷人啊，那个问题啊。 但是这一点紧要，我们熟悉建筑意的听众一定会知道，其实卡文成日讲这个花园城市，我讲过。 我都成日讲的。 大家有印象，即是当时周围九龙塘九龙仔，即是我们即今日广播道楼下的一个范围，就是曾经的香港的花园城市的一个设计，就比当时的一些的非英国的白人尝试去居住的地方。咁其实都系个谂法，都系喂整个靓啲嘅区俾啲人住。 嗱，其 实咁样咧， 其实佢当然唔会系直接系将成个花园城市模式摆落嚟啦。其实佢概念系咁嘅，当年咧好多小区咧已经人口膨胀，墨西哥城嗰阵时缺乏咩？系缺乏公共空间啊！即系如果当所有人都挤晒去住，又冇得出街玩嘅时候，咁点咧？咁于是佢就觉得咧，佢唔系将花园城市咧本身话啊，将工业啊、住宅啊同埋工作绿化地带三分一咁样去做，佢只系觉得呢个城市需要多好多嘅绿化空间。所以佢将呢个绿化带同埋一啲公园嘅概念咧带咗入去，因为佢好想将咧呢个城市咧系变咗一个有社会意识啦，更加健康啦，同埋更加自然嘅一个城市嚟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咧佢提出嘅呢一个成个城市计图咧，佢系主打系绿化嘅。因为佢知道个城市会不断再扩张啦，会去到山谷其他地方啦，所以咧佢想将嗰个路网咧去连去新嘅山谷地区咧，然后会做一啲嘅森林公园啦，亦将一啲本身系荒废地咧就变咗一啲公园啦，亦都私有化一啲公园。佢目的咧就系想起码穷人，即系点样叫平均啲，穷人都有机会去一啲公共空间嗰度生活，咁就唔会咧将嗰个市区嗰、那个挤迫情况更加恶化落去。 咁呢个应该解决咗一部分头先讲即太过挤迫嘅问题啦。咁但係啱啱先同你都讲最重要嗰个问题系个居住问题嘛。咁、那个居住问题好似你多咗绿化带未必可以解决到居住问题㗎。 都系㗎，其实佢就慢慢将个城市规划慢慢将城市扩张啦，然后将去外面嗰啲新区啦。咁呢啲新区呢佢都换返之前讲返城市嘅模式呢系建一啲中产嘅社區，但其實解決唔到個貧窮問題嘅。咁所以咧，呢一個計劃咧，其實喺三十年代咧，佢就畫咗呢個規劃圖啦，最尾咧係冇實行到嘅。咁但係有部分譬如啲基建、啲路網咧，佢就有跟到嘅。咁去到五十年代嘅時候咧，呢個城市真係急速咁樣工業化啦。因為咧喺二戰之後咧，因為墨西哥基本上咧就冇參加二戰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咧喺四十年代開始咧，佢就有一個叫經濟奇蹟嘅時期嘅。嗰陣時係特別多生意做，因為歐洲或者其他世界各地都冇工廠可以運作。 係啊，下邊阿根廷、巴西都打到飛起啊，其實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咧，墨西哥反而咧係有一個幾好嘅機會咯。咁嗰陣時咧變咗你一個經濟奇蹟嘅時代咧，你就更加引到好多喺側邊嘅鄉村嘅人嚟度揾工作。咁 人口越嚟越多啦，又 越嚟越多啦，咁又冇解決到，咁點咧？政府開始覺得咧，我需要起呢個公營房屋啦。 哇！呢、這個公營房屋都係一個好龐大嘅計劃嚟喎，即係大家依家睇翻嚇，我哋喺擺喺我哋網上面嘅圖片啊，喺我哋 rthk.hk 嘅網站入面，咁都可以見到呢一個咁大型嘅公營房屋嘅計劃，喺到今時今日我哋去睇呢一個墨西哥城嘅鳥瞰圖啊，咁我哋會見到其實嗰個區域係好大，同埋即係今日都仲保留得到，咁但係即係入面亦都发生好多故事，一阵再慢慢同大家讲。咁但係喺设计呢一个嘅公营房屋嘅计划入面，都同当时嘅建筑嘅潮流都好有关系嘅。 係啦，我哋讲开二十世纪一定讲现代主义啦。咁当年其实现代主义最盛行嘅都讲好多次啦，柯比尔啦。其实柯比尔呢佢喺现代主义尤其是啲城市设计呢係非常之多嘅理论呢係影响到呢后世嘅建筑师嘅。佢曾经提过呢有一个就係叫光辉城市啦。光辉城市就係用一啲super block 啦，会有一啲比较完整嘅格仔嘅路网啦，希望将个城市咧可以搞到咧佢系非常之紧密嘅，每一区嗰度咧佢都可以自给自足，咁亦都希望用车去代步嘛。咁当然咧喺墨西哥 嘅情況之下咧，佢未必可以將江威城市所有嘅概念擺落嚟嘅。咁但係譬如佢用嘅 super block， 即係超大塊嘅建築體咧，其實咧就喺嗰度出現。咁講翻咧，本身墨西哥城咧，我哋不嬲可以講個城市設計擴展嘅時候咧，佢嘅建築物咧其實都係跟翻原本譬如殖民時代嘅可能三至五層高啊，一啲係拍住嘅一啲牌樓啊，佢係冇存在過話一啲突然間好高嘅建築物。或者好大型，好似而家我哋見到香港好多嘅公屋。咁喺其實喺拉丁美洲或者墨西哥城嗰、那個成個城市嘅 fabric 嚟講咧，係一啲好奇怪嘢嚟，係新嘅嘢嚟嘅。咁現代主義咧喺當年，尤其是喺戰後咧，其實好多國家係嗰度需要。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去咗冇一啲裝飾性噶嘛。咁建築成本咧，某程度上係平咗嘅。咁同埋咧，可以大量解決房屋問題。唔係隻墨西哥用啦，其實好多嘅戰後嘅國家，包括歐洲國家都有用到呢個現代主義啦。咁嗰陣時佢哋都會覺得係功能主義為上。咁對於墨西哥政府嚟講咧，覺得係好嘅，因為墨西哥政府覺得，哇！一嚟你起咁大座屋，咁每一座以前嗰啲係三層樓一個人住，而家唔係喎，一層樓十幾家人住，咁可以解決咗當時唔夠房屋嗰個問題啦。咁同埋咧。用呢一個功能主義形式咧，佢真係可以省卻咗個成本，同埋比較快嘛。即係以前話你起一間屋，俾你一個人，我而家一次過係咁倒石屎，一扎人起，咁你就可以好快。譬如咁，所以咧，佢咧就請咗咧當時咧有一個叫 Mario Penny 嘅建築師。咁呢建築師咧，其實佢係由喺法國嗰度讀建築啦。咁當然就係深受呢個柯比爾嘅影響啦，因為柯比爾就法國人啦。咁同埋佢嗰陣時喺法國，因為見到好多譬如馬賽公寓啊呢咁樣嘅形式啦。咁所以佢都想將馬賽公寓呢個概念啊帶翻嚟墨西哥城，可以即係叫做話幫助去解決呢、這、一個公屋嘅問題。咁佢就咧喺1960年嘅時候咧進行咗一個咧。好大型嘅公屋工程啊！呢、這個公屋工程咧就叫做特拉特洛爾科嘅公營房屋嘅計劃。 哦，這個特拉特洛爾科係咪之前我哋上一集所講嘅阿茲特克文化嘅時候已經係出現嘅嗰一個城市？ 係啦，之前講過嘅佢嘅姊妹城市啦，佢北面係一個商業中心嚟噶嘛，60,000+人喺度買嘢噶嘛，係咪？ 係啦。 喂，咁點解突然間變咗公屋嘅咧？點解？嗰塊地係點嘅咧？ 其實同一個 area 嚟嘅先， 直情係嗰度嚟嘅， 嗰個地方嚟嘅。 係，其實呢個特拉特洛爾科就係之前咧嗰個姊妹城嘅名嚟嘅。係啊，咁嗰啲人都會知呢個名係嗰度嚟㗎啦。咁但係咧就唔知個古蹟喺邊喎？佢嘅底下咪應該有啲古蹟喺度嘅咧？咁大家都唔知嘅。咁但係呢塊地咧又好奇怪喎。頭先我哋講，譬如之前講啦。特洛奇蒂特蘭咧嘅市中心就變咗今日嘅市中心廣場啦。呢、這個廣場就唔知變咗啲咩，原來咧後屘係荒廢咗呢一塊地方，呢、這個叫好大嘅市集，後屘變咗咧係火車站嘅一個維修中心啊、 嗯。 後期直情喺20世紀初嘅時候係荒廢咗成塊爛地咁樣，冇人理。咁啊，政府覺得呢下呢塊地幾好喎，因為咧佢都幾近市中心嘅，即係大家要記住咧，之前我哋講個姊妹城市其實好近，咁啊一路都冇人去用。咁佢話不如我哋試下喺度做呢個咁大嘅工程啦。咁成個地塊咧有1平方公里，其實好大嘅。如果一個公屋嘅項目，同埋咧佢可以起到102座樓，你諗下，102座樓好犀利啦，係咪先？ 都起得好密啦，同埋 係啦。咁同埋咧，佢其實就唔算密嘅，即係如果係香港嘅 standard 咧，佢係好疏嘅。咁點解咧？因為當時咧佢哋嘅概念咧，佢尤其是戰後啦，好多嘅建築師咧都係有一個烏托邦嘅概念噶嘛，即係佢覺得係改善人類生活噶嘛。咁所以好想講咧就係點可以平均。或者平等地去用到一啲公共空間啦，咁所以呢個城市嘅設計咧，佢一個長形嘅城市嘅，分咗三部分，每部分咧佢都會個別係好似一個城市咁，所以佢咧嗰個概念嘅 city in the city 啊、嗯，即係話城中有城嘅，咁每一部分咧佢裡面咧都有本身城市嘅配套，譬如有商場啊，有醫院啊，有學校啊，有戲院啊，希望啲人咧，我根本唔使其他地方。我就可以喺度生活噶啦，最好就冇出街，即系冇離開呢個社區，咁大家就可以多啲社區就會好啲啦。咁所以咧，綠化空間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呢一啲咁樣嘅超級方塊組成嘅一啲公營房屋咧，其實咧係大約4層樓至22層樓高嘅。咁嗰陣時佢計劃咧，佢有三個唔同嘅松噶嘛。第一個松咧就係比較窮人住嘅，第二個松係中產啦，第三個松就有錢人住嘅。咁所以每一個嘅設計個單位個 size 係唔同嘅。呢、這、一個公營房屋咧，哇，真係好似好犀利啦，係咪先？佢嘅住宅大樓嘅設計咧，其實通常係長條型，長條型嗰啲去到15層，一啲係高層，啲係24層嘅。咁長條型嘅建築物咧，真係功能主義啦，全部咧都係一條過啦，佢用石屎做嗰個主結構啦。咁外面咧，其實佢就 應該就係冇一啲裝飾啦，但佢就揾咗啲 cladding 咧，就做咗佢哋嘅南面嘅。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到好清晰，就係一啲方形啊，一長形嘅 pattern 好明顯。 係啦，好清晰嘅係一啲方形嘅為主嘅一個圖案組成出嚟咧，所以咧就好統一性嘅。 即係同頭先我哋所講話參考翻馬賽公寓嘅嗰一個設計，其實都係相當之類似喎。 係啊，咁但係呢啲人又會覺得咧，其實後期啲人就會覺得，喂呢種國際建築主義咧，其實同墨西哥本土佢嘅文化咧，其實好唔夾嘅。頭先啊，馮傑都有講啦，睇翻嗰啲地圖咧，俯瞰圖咧，你見到咧，哇，佢嗰啲 block 咧係超級大嘅，同佢側邊咧城市咧，其他嗰啲細細個屋仔咧，其實咧個比例上已經好唔夾啦。佢就好似一個咧巨人，企咗喺一扎小朋友嘅隔離。咁同埋咧，你會發覺咧，其實你唔需要擺喺墨西哥嘅，你擺喺邊個地方咧都可以。咁但係當然咧，當時咧其實咧墨西哥城係好緊要，因為喺63年嘅時候咧，墨西哥城咧係申辦奧運成功，亦都係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個城市咧可以辦奧運。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呢一個項目就係顯示俾當時嘅世界知道，我哋咧已經進入咗呢現代化進程，同埋我哋國家係好發達。 不過呢一個我哋所講國際風格係咪可以話係，即係度度都一樣，度度都係雷同嘅時候，咁就冇咗本土嘅特色，亦都係當時嚟講就都唔出奇啦。可能好多世界各地嘅城市都係㗎啦，美國都會係啊咁。 通常都係會之後 evaluate 翻嗰啲有問題啦， 同埋由貧困去到現代咧，即係國際風格都係現代冇咁貧窮嘅代表嘅，即係相比起嗰啲嘅貧民窟啊、爛地啊，咁呢種整整齊齊嘅間隔咧，其實都幾靚幾。 不過我自己覺得會喺嗰個時代咧，有一啲新嘅嘗試係好嘅，即係當然我覺得未必所有嘅建築可能都係叫成功啦。咁呢個都可以之後我哋都會再講下啦。咁但係呢個都幾特別，其中有一個點解會講呢一個公屋咧？因為咧呢個公屋都有好有歷史價值嘅。頭先講話喂60年起邊有歷史價值啊？原來唔係，當佢咧喺工程進行期間咧，喺第三區掘嘅時候咧，嗱本身咧嗰度咧佢哋已經係有一個咧16世紀嘅教堂喺度噶啦，但係荒廢咗好多年嘅。咁嗰時諗住啊成為佢哋其中一個公園嘅元素啦，掘下嘅時候話：咦，唔係、啊，下面竟然咧頭先即係之前啊，馮健問啊，係咪個城市所有阿茲特克嘅遺址都唔見咗咧？嗱，佢掘咧就掘到啦，今次 就係得呢個特拉特洛爾科啦。 係啦，特洛爾科咧頭先講啦，佢本身係商業中心啦，但係嗰時其實都有一個神祠廣場嘅，因為始終都係個城市嚟噶嘛，有嘅金字塔神廟啦，亦都有一啲祭台啦，佢咧喺呢個工程嘅發掘期間咧，竟然咧就可以揾翻咧之前嗰個金字塔出現啊！咁當然咧，上邊嘅部分都拆曬出嚟起其他嘢啦。咁但下面咧嗰啲石級咧，仍然係好清楚見到咯。啲人就覺得啊，即係有奇蹟出現咧，係咪？即係神靈出現咧？咁於是咧，嗰個建築師咧就好醒目啦，即刻咧就將嗰個地方咧就變咗係一個考古遺址之餘咧，就變咗係一個咧叫三文化廣場。點解叫三種文化廣場咧？因為咧，第一有呢個阿茲特克嘅一啲古文明啦，第二有殖民時代嘅教堂喺度啦，最後咧就有現代主義嘅公屋咯。咁所以呢個公屋廣場都幾特別啦。通常我哋公屋嗰啲廣場就唔會有啲咁強嘅歷史感啦，但係呢一個咧就反而咧係真係好似將唔同時代嘅墨西哥歷史連埋咯。 係啊，先到即係嗰啲相，我諗網上你大家聽眾都睇到啦，即係嗰啲梯級同個教堂仲好似夾得到咁樣。 係啊， 即係嗰個視像嘅感覺好獨特啊。 係啊，所以嗰陣時其實去到呢個公屋咧，我覺得好震撼。係 啊， 如果齋睇公屋嗰樣咧，即係同而家彩虹村有一次嘅，立一立係矮啲嘅啫，係咪先？ 係係。 咁但係咧，你諗下彩虹村隔離本身有個遺址喎，仲係幾完整？ 有個神廟。 係啊，神廟度咧，你覺得真係加咗分嘅，即係覺得。 即係個神廟可能係講緊14、15世紀嘅時候嘅嗰、啊、個建築物嚟。 同埋頭先講我哋講國際主義好似冇乜西 context 啊嘛，但系呢件事咧就令到一个公屋咧，好似又同翻历史有翻联系， 即系另一个公屋都可能系一个游客会去嘅地方，可能会睇一个咁耐历史嘅建筑嘅遗址喺度啊。但系咧嗱，我哋之后再落去讲呢个嘅公屋嘅计划，其实后面发生更加多嘅故事噶，或者我哋可以留翻下一节啦，再同大家去讲下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晚我哋嘅建筑二咧，同大家讲紧嘅城市系今日嘅墨西哥嘅首都啊，墨西哥城啊。 嗯、 啊，我哋头先咧都讲到一个好特别嘅建筑嘅项目，或者一个公屋嘅计划嚟嘅，特拉特洛尔科啊。咁亦都系同啊亚兹特克文化嘅时候呢一个嘅城区啊，即系亦都系同样嘅名字啦。咁而亦都咁啱得咁巧啦，可以话系定唔知系咪又系神嘅旨意啦。咁亦都咧将入面特拉特洛尔科嘅神庙咧，亦都喺建造呢个公屋项目嘅时候咧，就掘翻出嚟啊！咁大家啊，如果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啊 ，rthk.hk 咧，喺我哋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咧，亦都可以睇翻一啲先奴为我哋影嘅图片啦，亦啲相片入面咧都见到喺即系公屋附近咧有一个好古老嘅遗址喺度。咁、而但系咧，我哋跟住落去讲下咧，就系、其实都同我哋啱啱所讲嘅呢个公屋项目都有啲关系嘅，跟住啲嘅事件发生，亦都喺呢一个区入面。 系啊，大家都估唔到添。嗱，头先我哋讲话呢个公屋项目好似好成功啦，即系当年就有最大啊，全个拉丁美洲最大嘅公屋项目啦，又有三个唔同嘅文化广场沟埋啦。咁但系咧，估唔到咧呢个咧系竟然成为一个学生大屠杀嘅场地。其实咧，今日你讲特拉特洛尔科咧喺墨西哥人心目中咧，就如同你讲天安门一样，佢都发生过类似六四事件嘅一啲学生屠杀。而家咧，某程度上都係官方嘅禁忌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公屋項目突然間咧，嗰個歷史感咧，又變咗另一個嘅層次啦。之前我都講過啦，特拉特洛爾科咧，其實喺亞茨特克嘅時代咧，佢係佢哋退守最後嘅防線嚟嘅。咁當年咧係幾萬人喺度死咗，咁大家都係一個好似係死傷最嚴重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喺現場咧都有一個碑咧寫話，當年咧其實墨西哥人點嚟咧，其實係因為呢一個好暴力嘅抗爭事件咧，先開入墨西哥人。 嗱，首先抗爭事件之前，大約咁講一講啦，即係我哋話，即係依一次嘅個機緣咧，都係同當時墨西哥要舉辦奧運有關係啦。咁你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啊，其實幾乎每一次嘅奧運會咧，都係一啲國際嘅視野嘅焦點嚟，而喺一啲我所謂嘅唔係叫做發達嘅國家啦，或者發展中嘅狀況，或者係有啲所謂嘅社會動盪嘅地方咧，其實每一次奧運咧都係有大件事嘅。嗱，相對譬如去到80年代漢城啊，即係舉辦運動會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一次全國即係我哋南韓啦大型嘅學生示威，亦都促成咗韓國嘅民主化。咁譬如70年代德國慕尼克運動會，亦都有引爆慕尼克慘案，即係一次嘅即係叫做我哋今日叫恐怖襲擊啦，就係、殺咗一啲嘅以色列人。咁簡單嚟講咧，就是、每一次奧運咧都仲有啲大事嘅。咁就好睇嗰個政府咧點樣處理民眾嘅訴求，佢用嘅係咩方法去處理？咁、我哋見到韓國咧係好成功就做咗民主化啦。咁墨西哥又係點嘅情況咧？ 嗱，其實要講下墨西哥嗰陣時嘅政治狀態啦。喺墨西哥革命之後咧，其實就衍生咗一個叫建制革命黨出現，因為建制革命黨咧，其實之後統治咗墨西哥接近70年啦，咁變咗咧喺冇一個政黨可以威脅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又變咗某程度上嘅極權。喺60年代咧，其實經過呢一個黨統治咗40年之後咧，其實啲人咧開始個不滿啦，因為咧去到60年代咧，佢哋咧開始咧就進行好多打壓啦，尤其是譬如佢取締啲工會，亦都會鎮壓啲農民嘅。咁好多社會唔公平嘅事咧，都令到啲人覺得呢個政權哇真係唔得。其實呢一個階段咧，係被稱為咧墨西哥 Dirty War， 即係佢嘅康莊戰爭啊。咁就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唔知點解咧就係被打壓或者消失。咁亦都係一個幾黑暗嘅時代嚟嘅。咁喺60年代，喺尤其是68年嘅時候咧，因為當年墨西哥城就進行緊呢個奧運啊嘛，夏天嘅時候大家梗係好開心啦，嗱搞奧運啦，因為佢嗰年嘅奧運會係10月舉行嘅。即係墨西哥係比較熱，所以佢10月舉行。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啲學生同埋一啲左派嘅團體已經好不滿啦，因為咧國家咧基本上咧已經係好貪腐啦，即係好多錢咧你見係由呢個政客咧就去咗呢商人嗰度，咁變咗個貧富懸殊又不斷加劇。頭先又話起公屋可以解決到嗰個貧民問題，其實仲有好多人冇屋住。咁、結果點咧？佢哋喺夏天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好多嘅示威遊行咧，就喺呢個憲法廣場，即係之前講過啦。憲法廣場就係大家好鍾意去集會嘅地方嚟㗎。 我哋個小注腳啊，即係我哋先頭講到左翼咧，要提醒喺拉丁美洲咧講左翼咧就唔係共產黨嘅意思嘅，因為咧基本上成個拉丁美洲咧都恐共嘅。你諗下，如果共產黨嚟咧，美國就嚟㗎啦。OK， 咁其實屢見不鮮啦，呢啲情況啊，其實66年就古巴機飛彈危機嘛，即係其實就係嗰一兩年發生。咁佢哋個左翼咧係希望改善社會咧，有更公平嘅社會啦，解決貧富懸殊啦。而當時學生亦都講明啦，我唔係共產黨嚟㗎，我哋只係做一個示威和平嘅行動啊。 咁但係翻嚟呢個咧就係俾政府打喎，政府就話你係共產黨。咁、其實咧係啦，嗰啲基本上都係反對政府極權嘅組織。簡單嚟講，因為真係太多不公平嘅事。咁、其實墨西哥人都會有反省嘅。咁點解會容許呢個政權 繼續喺度咧，其實大家都有個責任喺度噶嘛。咁所以當時咧，好多學生咧已經組織咗好多示威啦。咁政府見到之後咧，就真係入去大學啦。大學咧係應該係自己管自己噶嘛，入去大學濫暴啦，去捉啲學生啦，有啲係死咗啦，開槍啦，咁更加激起更多學生嘅示威啦。咁當時咧，因為接近呢個奧運會嘛，咁佢嘅總統就梗係覺得喂，我冇可能喺國際社會嗰度出手㗎嘛。咁、但係對於反政府人就 梗 係 呢個時候做㗎啦，梗係要國際社會關注啦。 梗係啦，梗係呢個時候做多啲嘢，大家先會關注到嘛。咁同埋喺嗰個時候咧，其實一個媒體嘅焦點好緊要嘅，即係唔係好似而家話喂咁資訊發達喎。咁當呢個去到世界焦點咧，大家就會關注墨西哥嘅貪腐問題啊，會對佢嗰個政權真係有壓力嘅。咁變咗佢哋就不斷喺度示威啦。咁去到嗰陣時咧，政府成日係組織咗一個叫做咧奧林匹克嘅軍隊嘅，咁係一個咧真係防暴警察嚟嘅。呢個防暴警察咧就係不斷咧去掃一啲反對派啦。咁去到十月啦，十月頭咧基本上咧距離呢個奧運會咧仲有十日開幕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咧我頭先講嘅特拉特洛爾科嗰個三種文化廣場嗰個集會。咁當時咧大約成10,000個學生啦，就聚咗喺個公屋嘅廣場嗰度喎。咁當然啦，佢哋揀呢個地方都有意思嘅，因為始終佢都係有唔同嘅歷史嘅價值喺度嘛。咁佢就只不過大家坐喺度，即係嗌口號嗰啲啦。咁佢哋都唔會做嗰啲咩啦。咁突然呢，喺六點幾嘅時候呢，有一下槍聲，大家都唔知係邊度嚟嘅。因為呢個廣場呢，其實圍住四邊呢都係唔同嘅公屋嘅 block 嚟嘅。咁佢哋好驚啦。其實嗰陣時呢，側邊呢已經有好多嘅防暴警察呢喺度包圍緊佢哋嘅啦。 嗱，喺同一時間呢，即係今時今日呢，網上都揾到當時嘅紀錄片嘅，即係有講翻咧當時啲記者講咧，其中重要咧就係當時天空飛咗架直升機嚟。OK， 有啲人認話咧，即係當然係啲有人認為話咧，中國直升機係俾示威者開槍射個直升機。有啲人話咧，係嗰架直升機係軍方嘅，就係、是、即係叫做靈活陷睇住嗰個情況，嗰槍係向住群眾射。咁你諗下，一槍聲射邊度冇人知啊，但係就變成咗個口實啦，即係話有示威者啊做啲激進嘅暴力行為， 係啦，就話示威者衝擊啦。咁於是咧，呢個時候咧，防暴警察即刻全部入曬嚟，因為包抄幾個， 準備好噶啦已經。 係啦，咁都要講下個，即係講下設計啦。點解咁易包抄咧？就因為佢廣場咧，其實四周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公園啦，同埋一啲好闊嘅路啊。咁然後咧，佢只要 block 咗個路嘅入口咧，就已經可以 block 曬呢一個廣場嘅一啲通道。咁其實咧，以前就會覺得啊，廣場咁樣大家生活幾好啦，啊，反而咧就變相咧係俾咗統治者比較易管理嘅一個地方，大家都冇諗住係咁樣。咁於是其實咧，啲示威者咧，全部啲學生咧，其實唔係就學生，有記者啊，有啲旁觀者，有啲係居民嚟噶嘛，我喺嗰度住噶嘛，咁我梗係睇下人哋集會，梗係八卦，即係翹下手啦。咁未必完全係全部示威者，咁但係咧警察嚟咗之後，有人開槍，咁於是就亂槍掃射。咁喺廣場嗰學生咧就走啦，咁但係其實走唔到嘅，因為咧佢始終係 block 曬佢啲出口。咁唯一咧有好多咧走咗去最近嗰座叫 Chihuahua 嘅大樓啦，入去裡面啦求救，向啲居民求救啦。咁去到嗰刻咧就大家好亂啦，咁軍方咧就真係唔知殺咗幾人嘅。其實最後有幾多人死咗咧，而家都係唔知嘅。 嗱，即係咁嘅，有好多數字嘅，永遠呢啲數字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不過咧，即係睇翻當時嘅好多嘅重訓同埋事後好多嘅回憶啦，同埋啲記者講咧，即係當時整體嘅氣氛應該係相當之和平嘅，而示威嘅主體咧都係啲年青嘅學生嚟嘅，佢哋都唔係啲咩，即係簡單講就手無寸鐵嘅和平嘅示威行動啊。 即係都未必有。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開槍啦，用一個即係近乎軍隊武裝嘅部隊去攻擊啦，然後亦都記者都 report 啊，有好多女性咧係受到各種各樣嘅侵害嘅，即係除咗係被人查、被人毆打之外，仲有性相關嘅啲嘅侵害係有喺度。咁即係俾嗰啲嘅警察啦。咁咁嘅情況嘅，我哋叫做咧就係所謂武力嘅不對等啊，即係話你做嘅行為而你招致嘅暴力對待咧完全不對等。咁話死幾多人啊？淨係開一槍咧就已經夠你有足夠嘅罪過係要去講落去噶啦。 係啊，咁之後咧其實好多學生走入咗去個公屋啦。嗰晚咧，警察就逐家逐户去查啦。一見到後生，佢就覺得係學生，就捉曬咧你去電梯大堂嗰度，一字排開，除曬衫，逐個逐個查。喂，我係嚟做嘢㗎，而家我查嘢，你唔好阻住我咁樣。咁其實好多啲咁嘅，即使佢當時係有參加冇參加嘅後生仔咧，結果咧有啲係俾人打死咗。咁但係真正數目有幾多就係唔知嘅。咁最慘咧就係第二日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墨西哥政府控制咗好多媒體，好多啲官媒咧，或者一啲親政府嘅媒體都話：哦，學生開槍先，就引發咧啲軍隊嚟鎮壓。咁變咗咧， 呢一單案咧，其實咧佢個主旋律比較係咁樣咧，反而就激起更多嘅居民或者當地墨西哥人咧嘅不滿，佢覺得冇可能，因為學生基本上都冇一啲嘅。 喂，睇當時嘅社會氣氛，心知肚明 啦，即係大家都知啦。跟住其實你唔可以講十個大話去揞住第十一個大話噶嘛。 咁警察黑社會勾結嘅國度嚟，唔好玩啦。 係啦，基本上都係咁樣嘅。所以咧， 講墨西哥係嘛？ 梗係講墨西哥啦，點、okay, 會點、會係其他地方 喺度？ 唔係其他地方都有嘅。我覺得呢個就係真係要講下嗰個軍隊同埋警察嘅濫權咯。點解會容許咁樣呢？其實就係因為大家對於嗰個政權咧已經係冇能力好多年啦。你變咗變相咧，唔係叫鼓吹去。但系咧，因为喺冇能力方法之下咧，啲人咧更加会令嗰个极权咧更加会做一啲恶劣嘅一啲行为。 司徒讲得啱，就系、是、无能为力啊！市民当然永远都无能，但系你要讲咧，佢就系如果一个地方嘅管治啊，系依赖屋嘅警察或者一啲嘅制度嘅暴力去做管治嘅话咧，呢种嘅管治咧系唔会有效嘅，同埋咧亦都离我哋所谓文明社会嘅善治同埋法治系好远。当如果系用暴力同埋恐吓或者威压嘅手段去做管治嘅话咧，嗰个社会嘅不稳定性啦，如果你想做各种嘅建设咧，亦都唔会成功。咁亦都滋长咗好多嘅仇恨同埋暴力喺当中。 系啦，咁所以咧之后其实1968年呢单事件发生之后咧，普遍墨西哥人对政府更加不满啦。咁但系好讽刺咧，就系、是、其实当年咧啲人认为咧系指使呢单嘢咧就系个内部部长，就反而之后变咗下一任总统，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调查呢单嘢。 升官发财 系啦，即系升官发财啦。咁结果去到咧2000年之后咧，因为呢一个咧变咗好似一个禁忌啊，即系大家觉得喂，点解唔可以平反啊？点解冇人去 check 嗰单嘢啊？我哋唔信系学生开枪嘅、明明军队已经系侧边驻守晒，佢就算开枪，点解有一个开枪，点解入嚟射咁多学生啊？呢、个系咪个暴力？系咪应该系咁样？系咪咁样对学生？你可以拉佢哋去锁佢哋啫，你咪捉咗有关人士咯？唔系，你系杀咗，因为嗰阵时啲人觉得。是应该有300几个学生死咗嘅，有啲系直情系唔知去咗边啦，失踪咗啦。咁结果去2000年咧，佢真系再开翻一个官方，即系太多民众压力去要求，因为真系好似一个禁忌咁样。结果咧， 老实讲啊，调翻转讲啊，你开枪都系听到枪声啫，又冇人中枪，又冇人死。 唔系，同埋我觉得有 你可能系炮仗咧，你使唔使几廿个军队围住系咁射啊？两件事嚟。 系，同埋我觉得开调查系公平啦。 系咯， 咁如果你 个调查委员会咯， 唔系咁梗系啦，即系如果你系 under order 又好，你觉得喂真系有学生开枪，咁咪查个结果咯。咁于是政府咧就展开调查，结果咧发觉咧个真相。即當時透過好多唔同嘅人嘅記憶啦、一啲記錄啦、一啲片段啦、新聞嘅片段咧，佢哋從咗個真相咧，真係係官方當時警察咧係安插咗好多嘅追擊手咧喺唔同嘅單位啊，即上面公屋去發射。 哦，扮示威者 係啦。辦事委者真係有辦事委者，因為嗰陣時喺側邊公屋咧，佢設計都係有啲開放露台嘅，有啲人係真係會喺嗰度睇嘢嘅。咁佢變咗，佢唔係淨係得一個，佢好多個。所以當第一槍開咗之後咧，之後咧除咗軍隊開槍咧，其實喺公屋上面咧好多槍都係不斷射向啲示威者嘅。 不過嗱，要話説回頭先，1968年咧都係暴混亂啲，有啲咁嘅事，有啲咁嘅情況咧，都唔止係國度係有嘅，咁啊希望即係嗰1968年情況後來有改善嘛？1980年代我都講啦，韓國面對呢啲咁嘅事就即刻改善。 今時今日唔會有啩？ 梗係唔會啦。 嗱，我又想講咧，如果從墨西哥呢事件睇咧，其實今時今日都係禁忌，因為咧當時咧去調查完之後咧，本來咧就話啊嗰、那個當時嘅內務部長後變咗做總統咧，需要去受罰啦，但係最後咧就唔知咩原因咧都放咗佢。即大家都係有證據嘅啦，咁令到咧，其實今時今日墨西哥都係未解決呢一個問題，因為覺得應該受懲罰嘅人係冇受懲罰，所以更加對政府係唔信任咯。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嗱，譬如呢一個我哋講個建築啦，其實都同成個慘案有關嘅。我頭先講話，譬如公屋喺咁高嘅情況之下，咁開揚，嗱，大家就冇諗住咧係一個邪惡嘅，咁但係當俾人 abuse 咗咧，一個社會空間咧，反而就可以造就一個悲劇咯。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喺70年代咧，開始個城市咧，又真係人口膨脹啦。因為喺70年代嘅時候咧，佢已經接近去到成700万人，所以真係哇好大啊！呢個城市，咁呢個城市咁大，咁究竟可以點樣去解決嗰個居住問題呢？ 解決唔到啦。咁於是咧，側邊咧好多嘅外圍嘅地方咧，就起咗好多啲唔係叫做合法嘅樓宇咯。咁同一時間咧，其實喺60年代尾咧，墨西哥咧就進行咗一個地鐵工程嘅。佢本來咧就想係奧運嗰陣時起嘅，即係由挪威嘛，但係唔得啦。咁其實墨西哥地鐵一起咧，就將呢個城市嘅規劃又改變咗，因為咧有咗地鐵咧，佢將所有原本嘅距離減短咗咧，就將一啲貧民區推遠咗。城市不斷向外擴張，咁呢啲貧民區咧，其實就唔係貧民窟。今時今日咧，有六成人咧住喺呢一啲咧叫非法地區啊。咁咩叫非法地區咧？原來嗰陣時咧有好多嗰啲地產商有地，就喺側邊，但係喺啲農地啊、中土嗰啲咧，咁佢哋諗住啊，不如我起啲屋俾人住啦。咁其實實質上咧，法例上唔容許嘅。咁但係政府又真係提供唔到房屋喎。咁於是佢就隻眼開隻眼閉，你咪起咯。咁嗰啲人咧就會同啲窮啲人啊，你就俾啲錢去，我幫你月供啦。你還返俾我啦，咁就俾一塊地佢哋自己起屋。咁但係居屋呢基本上就冇一啲基建配套嘅，譬如冇電冇水道嘅。咁但係嗰一啲發展商都會應承佢哋會起俾返啲配套嘅。咁結果呢就係政府因為都解決唔到個房問題呢，就默許咗呢啲咁樣嘅非法建房嘅存在。咁佢之後都會幫佢俾電呀俾水添。 就係因為呢一啲嘅非法嘅擴張啦，或者係亦都要滿足返居住喺嗰啲地方嘅人嘅時候呢，去到1978年呢，咁就喺一个电力公司去做一啲嘅工程啊掘地嘅时候呢，就偏偏就发现咗一啲好重要嘅嘢喎。 都系㗎，因为呢原来呢我哋已经讲过特洛奇蒂特兰呢，佢嗰个好大嘅神庙呢，终于呢喺呢个唔觉意掘下地嘅时候呢发现咗喎。因为呢之前啲人都知大约呢就喺呢一个大教堂隔篱㗎啦，因为以前都系个中心嚟㗎嘛。咁但系佢哋觉得系咪应该全部拆晒唔存在咧？ 系啦，毁灭咗啦。 啊，原来唔系，原来咧佢喺嗰度发现到咧，开始有人掘到一个圆形嘅一个石碑，嗰、那个石碑咧就系亚兹特克咧奉献俾佢哋嘅神嘅。咁开始发觉啊，会唔会里面有宝咧？咁考古学家终于喺个掘下咧，就发觉咧，哇！我要拆咗成嗰度十几座楼咧，我先至可以咧攞到嗰个大神庙嘅底部出嚟。咁你就可以知道咧，嗰个大神庙系有几大。今时今日咧，你仍然会咧系见到咧嗰个大神庙咧，我哋之前讲过系有成七层噶嘛，咁但系因为佢就系切咗个底部咧，你变咗好似一个剖面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亚兹特克嘅文明咧，都会令到墨西哥城咧系有啲唔好嘅嘢嘅。其实本身系好嘅，我头先讲过啦，成个墨西哥城系填湖填出嚟噶嘛。 系。 咁但系呢个填湖咧，其实系唔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嚟嘅。佢用一啲咧唔系咁好嘅泥啦，可能尤其是喺殖民地时代嘅时候咧，边会理就咪填毁咗佢咯。咁佢冇可能压好啲土地啊。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墨西哥城咧係處於一個咧喺唔穩陣嘅湖床上面嘅，尤其是最中心嘅部分，就是、本身嗰個舊首都嘅部分。咁所以1985年嘅時候咧，墨西哥發生咗大地震咧，就開始呢個城市發覺真係好嚴重呢個問題。墨西哥咧其實係喺呢一個地震帶嘅，試過咧好多次嘅地震嘅啦。但1985年嗰次咧就係、是、有尼克特制 7.8 級啦，佢同埋震央咧真係好近墨西哥城。咁結果咧，个伤亡咧就系非常之惨重，尤其是系历史城区，同埋头先我哋讲嘅特拉特洛尔科。哇！去到1985年又有另一个灾难啦，因为咧当年咧喺最有钱个区啊，第三区咧有一座叫做新里昂大楼咧，成座咧连埋地基冧咗。嗰座大楼咧系15层楼高嘅，本身系有钱人、最有钱嘅人住噶嘛。咁其实咧啲人咧系咪话系咪偷工减料咧？其实都唔系好奇怪。嗰次嘅地震咧，最矮同埋最高嘅大厦都冇冧到，反而系中间咧十几层嗰啲系有冧到嘅。咁呢一个公屋咧，其实只有十几座嘅大楼咧，冇完全冧，但系好大裂痕啊。咁结果咧，政府系拆咗十座先嘅，即系觉得哇，真系太危险。咁灾后之后咧，呢、這个公屋项目头先讲好似一个最大型公屋啦，显示咗佢有现代主义建筑啦。咁但系咧，因为佢要需要维修嘅时候咧，嗰、那个价钱太大啦，你谂下裂晒，你点去维修咧？佢可以嘅，咁政府亦都唔系真系摆好多钱落去啦。咁有啲喺嗰度买咗楼嘅人咧，佢决定，不如卖咗佢啦。有钱人咧都搬走，咁慢慢咧呢一个地区咧就变咗穷人嚟住，穷人又嚟住咧就将好多罪恶带嚟咯。咁大家记住咧，80年代开始咧，其实墨西哥开始变咗做一个毒贩嘅天堂啦。尤其是从哥伦比亚咧，佢可以解决咗呢个毒品问题咧，其实近十年咧呢一个毒枭市场咧就转咗去墨西哥。咁亦都墨西哥城咧，其实喺墨西哥嚟讲咧就唔算系毒贩天堂，但系咧都有好多嘅帮派咧喺嗰度进行活动。咁所以咧变相咧喺呢啲咁样嘅公屋项目嘅，佢更加係可以係一個罪案嘅溫床咯，所以今時今日咧，呢一個 特拉特洛迪科咧已經係變咗一個窮人啦、罪犯啦、混雜天堂咯。咁其實墨西哥咧進入21世紀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好多大城市嘅城市病出現咗嘅、嗯，例如佢而家人口過多啦，佢抽乾咗個水塘之後咧，其實呢個城市咧每年係有13至23厘米嘅速度下沉嘅。咁所以佢又要解決呢個下沉問題啦。另外咧，其實地鐵個系統咧，佢唔係真係咁完善啊。其實全個城市咧只有1/4人係搭地鐵，有60%咧係搭一啲咧冇系統嘅小巴。咁變咗啲小巴咧，其實佢好多嘅廢氣出現啦，令到呢個城市咧，除咗交通非常之擠塞之外咧，佢係世界著名嘅塞車之都嚟嘅，即係佢係好多嘅塞車問題解決唔到之餘咧，亦都係令到咧佢嘅空氣污染好嚴重。 嗯， 雖然近年佢哋已經係逐漸改善啦，但係咧呢個大城市嚟講咧，係非常之令到佢哋市民嗰個健康嘅問題受到好大影響咯。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覺得最嚴重嘅問題就係佢哋貪腐啦。嗰、那個治安唔好啦，就令到咧，其實而家好多人咧唔信警察咧，唔敢去報警。 嗯、 基本上咧，墨西哥咧好多啲人話有大約90%嘅罪案咧，啲人都係唔會去報警。 講個半笑話啦，即係當係尾聲啊嘛，我哋差唔多啦，咁講啦，咁啊，深圳一個區域叫沙井區啦，咁就大家都話深圳通常比較混亂啦，犯罪率比較高嘅一個嘅社區啦。咁喺嗰度咧，我試過同一個人咧一齊搭的士，因為佢哋要拼車啊，拼車搭的士。咁搭上車之後咧，同佢傾偈啦，話我依度有啲危險喎，你即係外國人啊，你有啲危險喎，即係佢同我講話 come from Mexico。你咪我當時呆咗，我咁得啦，冇問題，我知你冇好放心。佢真係咁同我講嚟，叫我唔使驚，冇問題。 墨西哥人 係啦， 不過我覺得風啦，係啦，不過我覺得總括啦，其實墨西哥城咧嗱，雖然咧今時今日真係好多遊客都唔會特別想睇，因為頭先講好多問題啦。咁但係墨西哥城咧本身係特洛奇大特蘭而演變，即係佢都係擁有呢一個阿斯特克嘅一個文明。佢係純粹一個大自然共存嘅島國嚟㗎嘛。咁但係後期嘅人嘅發展呢好似忘記咗佢同大自然本身嗰個價值同埋佢嗰個聯繫。佢不斷破壞城市啦，不斷破壞周邊嘅山谷啦，不斷破壞個湖啦。雖然呢而家呢一個城市嘅發展係唔可以再返轉頭，但我覺得可能墨西哥城嘅人要諗一諗佢點樣同返大自然有返嘅聯繫囉。譬如佢都可以即係嘗試再解決返浸水啊或者係 settlement 嘅問題啊。我諗如果佢哋可以諗返佢祖先點樣同大自然共存呢，反而可以救返個城市囉。 咁呢個都同頭先我哋講咗一啲可能喺政治或者制度上面嘅關係都好密切嘅，咁所以就算一般百姓都有呢一種嘅諗法，但係會唔會喺成個政治嘅制度上面可以有一個好啲嘅系統，等市民可以即係佢哋嘅諗法都可以喺個城市入面呈現到出嚟呢，而唔係話真係係一個好貪腐啊或者好暴力嘅情況底下生活，而大家未必可以得到自己心入面最想要嘅嘢呢。無論係城市設計啊、建築方面，其實都可以睇到其實一個政權啊點樣去影響到成件事嘅。咁而我哋啦，今日我哋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介紹咗咧呢個墨西哥城啦，一連兩集啦。咁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可以睇翻多啲嘅圖片，或者啊會唔會都可以即係了解多啲更加古遠嘅阿茲特克嘅文化，可能亦都係十分之值得大家去回味嘅。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完結啦。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